教室里的铃声传进耳朵，喧闹的走廊里你看着我，那时候我们羞涩话不多，低着头傻笑着并排走着，时间分分秒秒过，以为很久才发现其实转身而过，毕业季本应该快乐却感到无比失落，那一刻还想做你的单车，想和你分享很多幼稚的幽默，可惜我始终没说心底那句喜欢的话到你耳朵。转身而过，毕业季本应该快乐。